唱的真歌好几位官转去高七八遍，真乃是日常喝三空地里我子里爱开心是今 深秋白日光。 你这个说的啥子？ 啊，快不快的不隐蔽 是这啥子好是面容 哦，拿来我看 飞梦。 里真可想的诉苦衷，姑爷啊，小弟不言你贫穷，今日里我不想的诉苦衷。 七名哎哎 灯呀，满杯你问他死生难堪忍，我与心神里尽无你，此时不必擦泪眼，你轻易三根大圆眉，三百两黄金交西城，怕谁回啊门

正门大道，今朝的水军大人，他带领赵胜，一位我圣爷朝廷往前化缘，这是丫鬟其身。 大人，小人是冤枉啊！ 武圣本来有七十一位正。哪怕有心一件你万贯地下 大人，小人也下庭当兵， 请领我两家半夜去，咋得与小弟咋联营，各位请你我家兵那王城司令要拿回，昨天我叫娃放风筝，花园里叫女王起敬，相见不忘夫妻情，让我去年在山根，我一本不合金元门，不知何人打的他，一刀四刀金在地。谢学哥已经慌乱匆忙回家营，敲门提堂兄弟营，举起子女四个金，问王大人圣元金。 好爷救我为真， 上与小弟亲身做人敬茶一次， 也在我 站在小生的身体 身上来，大人放在往前化缘出发之时，嘿，你往地一直在精彩一次，是哪人动把大人找的， 的在借住谢大人， 好是正常嘞。 Thank you.

辈，我恳求老母总是在，他却是藏龙捉鸭，孤立一切黑夜。 不好了，我也身犯杀人罪，老爷是因为有理君衙内，今年杀戮十四年，正是马路旁边菜，还有一只金虎兵，从家子跳五四妹，王成龙今是不是虎兵的下克名位，谁操谁会乱破。不是杀害他要问斩，小弟小弟小弟死了， thank you.

顶替李郎性命，上京应试，不料得中头名状元，眼看李郎得救，叫人好心哟。 请， 啊！